锵锵三人行，在今天的局势下，我右边这位嘉宾呢是危险人物，这个加藤加一，这是我们的这个常年潜伏在我国的啊日本青年，日本八零后。但是我要特别介绍一下咱们的李长生先生。 嗯， 哎，这个李长生先生自称是日本八零后， 对， 头发染白了也挺时尚啊。 对， 为什么你说他是中国人啊？ 对， 但是是我们派到日本的啊。 对， 为什么你说你是日本八零后？ 哎，因为我是1988年去日本的。所以从日本来说呢，我就是日本八零后。 日本八零后， 对对对，中日八零后。今天要谈谈现在无比敏感的一个问题。李老师是这个在日本呢，你是搞文学多一些， 文学和出版， 文学出版。 嗯， 但是也应该有一个敏锐的眼睛。 嗯， 9月7号这个钓鱼岛这个事争端发生的时候，你人还在日本？ 还在日本。 当时有什么印象吗？ 当时在电视上看见那个撞船，因为日本就演了，演那个电视演出了，然后当时 用这词儿演出了，演戏的吗？ 播出了 。啊， 当时还觉得，哎呦，这个船长很厉害啊，居然敢撞那么大的船， 战气雄。哎，咱们可以看看，哎，你们方面终于放我们船长回来了，敢不放吗？你瞧我们船长这胜利的姿势， 就是民族英雄。 对， 哎，加藤，我首先要请加藤现场报道一下，你是刚才 对 飞回北京， 是 这他在中国也算有名气的年轻人， 嗯， 这一路上回来到我们录影现场， 是 有什么遭遇跟我说说？ 是刚才我刚从澳洲回到北京，然后从那机场坐地铁嘛，然后在地铁里，这个有一些这个愤青嘛，是围攻，大概5-6个人左右，然后地铁北京地铁10号线嘛， 嗯， 我说哎，加藤你回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是吧？看到人在看我的微博， 对， 然后就是他回来了，然后你怎么看钓鱼岛？是这样，我说哎呦，这个年轻人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嗯， 但我说这个现在这个公共场合不太好谈，然后他就围攻是吧，这么对，做动作有动作 啊，有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在澳洲的时候只能看着网上的一些评论，但我回到这个国内之后，确实感觉到这个形势非常的严峻，我真的有点不好过， 嗯， 包括呢我的一些这个新书的比如说推广的活动啊，我本来应该是在武汉的， 嗯， 按道理是吧，那我就取消了。 取消了， 所以幸亏能来到演播室。 好家伙，日本人现在不能露面了，是吗？ 不能露面了， 出去人人喊打呀。 对，所以可能确实感到了一定的压力。 嗯，这是看，这毕竟政策，日本政策又不是你制定的。 对，有人说这个你怎么回事啊？是吧？你怎么这个抓人呢？怎么逮捕啊？怎么这么晚放人啊？我说这个不是我决定的，这个应该问政治人，是吧？ 政治人。 对， 待会儿给的关键还是因为他是名人。如果一个普通的日本，大家看不出来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现在是日本符号啊，他们刚才给我看一照片，说是中关村哪儿啊，都贴出一个标语啊，说谁要是买日货啊，那明天开到中国的日本坦克就是你赞助的， 好像是日货嘛。 这就又开始了啊，而且我觉得。刚才哎，我想问问你啊，这个兼职人不是加藤加一，我把你当成兼职人的代表。 对， 加藤， 嗯， 你作为一个日本人啊，你看到我们的船长， 嗯， 这样回来， 嗯， 因为我知道就他这个手势，我看了日本那个新闻报道，就在日本国内，日本国民看了就很被激怒。 对， 那你怎么看？ 当然那是新华社发的哈，这个的一个官方的一个这么一个姿态，那 我们胜利了， 都胜利了，外交胜利。确实我们这次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处理的很不一贯不连贯，比如说日本一方面主张我们是依法治国，司法程序是独立的，但后来最后24号放人的时候，那霸就是冲绳的一个地方的检察官谈到中日关系，那考虑到了一个外交的这么一个关系，这点已经表明这是政治外交已经干涉了司法。 什么那霸说什么？ 就是那霸的检察官，他说我最后决定放人是考虑到中日关系很重要，但一般来讲是不会这样说的。也按日本官方的说法，我们的司法是独立的，不受政治加外交部这些的干预的，我们是独立做出判断。到后来那等于一个做了一个很大的妥协，这个呢很多日本国民我们国内的民众非常的不满， 嗯， 那至于这个呢，那肯定呢日本 可能这处理的很不妥当。那中方呢，民众愤青同志们哈，就是哎，倍儿高兴，这特别的特别的牛逼，对、 啊、 然后就他也很那个啊，这个渔民、 啊， 这个，所以我觉得看到那之后呢，可能两国关系以后很不好处理。 那李先生，你怎么看这事儿？ 我对整个过程实际没有太注意。 对， 我觉得现在从现在这个结果就是趋向于解决，还没有最后解决，趋向于解决。我觉得还是现在流行的说法吧，双赢。 嗯， 哎，中国呢就是这个船长被放回来， 嗯， 哎，作为中国网民，解决是中国政府施压，啊、压服了日本，而日本呢实际上也是向等于向世界宣示了他在钓鱼岛在他的掌控之中。 嗯， 其实双方都是有，至于今后，哎， 您讲您讲， 嗯，这双方呢，其实都有各自的这个赢的一方面吧， 嗯， 至于最后解决怎么解决呢？我觉得，因为过去不是有说戎兵之旅嘛，戎兵 啊，戎兵啊，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暗喻，因为冰能化为水，能融为水，那么水还会再解为冰，所以就这种会这么反反复复。 现在这个我听说上海的娱乐场所日本人少了一半，就是在中国的日本人还真的就不大敢出去玩了， 不敢去了。 哎，在日本的中国人最近处境如何呢？有没有感受到日本人的压力呢？ 我觉得没有，可能有两方面原因。地方呢，我们不是名人，所以呢，我们 是家常。 我们在正常生活中呢，也一般不会有什么干扰。 嗯、 另一方面呢，怎么说呢？日本一般的平民百姓好像还是比较温和理智的吧？ 差不多， 对，您放日本人里看不出来， 对，日本80后嘛， 所以很多东西实际上都媒体或者说煽动也好。 对，所以我就不太了解日本人啊。日本人一般的平民呢，他对政治的这种投入啊，是不是这种同仇敌忾？好像这个，哎呦，这个日本奇耻大辱，国民性的，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我不大有，因为日本人好像没有你们都要关心国家大事的这种感觉，大家还更多关心 各忙各的， 哎，各忙各的， 各忙各的， 是， 嗯。 但可能这次的话，确实这个日本的媒体天天头条报道、封面报道，所以我也很多的日本的，包括日本的80后，包括您哈，80后，确实非常的关注，平时不怎么关注中日关系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游客，比如说日本的大学生，1000的大学生本来要去上海世博的，取消了，种种活动都往后延期。那这样的情况下，民众确实意识到，哎，中日关系对我们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包括我本人，那确实对我的现在的北京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说实话，我也比较害怕。 怕有人袭击你吗？ 不是已经被围攻吗？ 啊，已经被围攻了， 对 吧？ 那就而且不仅一次了。 嗯，对。那你回国帮我们说说话。我都不知道你方便透露吗？你自己对这事儿钓鱼岛的争端，你怎么看呢？ 当然，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说那块地方呢是在两国之间是有一定的争议的。那就是说，原来这个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那也是原来那个邓小平。虽然说了搁置争议嘛，搁置政策本身有可能被搁置了，所以呢，可能现在这次呢，可能日本可能就是说抓人逮捕，不管他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那触动了中国的神经，应该说打破了中方的底线，所以中方这次千万不能够妥协。温家宝总理在纽约说，这个是我们是不能妥协的。外交部还继续要求日本赔偿道歉。 哎，加藤像是咱们的人呢， 所以就是说现在情况来看呢，那这是我从人家中国的立场来看，这肯定是中方是不能原谅的。那从一个日本的角度来看呢，当然我们也是，那我们的外交部跟这个美国，我们是日美同盟嘛，对吧？其实这块地方，那我们说也是日美安保条约是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美国也帮我们说。但是这次呢，日本的菅直人政府接下来要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 国内压力，你看哈，咱们可以看看，就我们船长放回来啊，在日本的这个媒体上，日本政治家。他们就觉得挫败感很强，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外交败北，还有这个安全事务专家什么冈本幸夫说，无可否认，这将让人们产生这样一种印象，日本面对压力脆弱不堪。然后还说中国船长释放，轻率的外交，迫不得已的政治判断，这是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呢，船长释放，调整外交政策迫在眉睫，毅力就是说 读卖新闻讲是非就是非非非常这个不寻常的。检方对外交的妥协吗？这是政治决断吗？哎，这方面咱广告之后啊接着聊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日本这个国家到现在我都没去过，但是呢一直有着一种这个不可测的一种感觉，就是总是闹不清啊，这个日本人心里在想什么。我觉得您是中国人，你这个角度啊跟他们在一块儿，你觉得他们是不是，你像我们就会觉得，就是用句北京话讲啊，就是日本人这个轴，就是这个轴，就觉得你比如说这个钓鱼岛的事情，他怎么就那么轴，您怎么看？ 我因为在日本可能时间长了一点啊， 嗯， 也对日本有所了有所了解吧， 嗯， 我觉得好像跟中国人一样，他们也觉得中国人不可思议、不可了解， 是吗？ 一样，哎，双方还是缺乏了解吧，嗯，其实真正跟日本接触，也不像那些以往的说法哈，啊， 嗯， 都那些都含有成见、偏见，甚至固执己见， 嗯， 其实我觉得不至于。 你比如说像有的人讲啊，说这个日本的这种服从性， 嗯， 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理解的？ 服从性可能它是自古以来传的。日本比如说在战国，它也有个战国时代， 嗯， 战国时代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下克上，就是并不服从，并不忠，他经常是造反，经常把自己的那个诸侯那个大名，他们叫大名啊， 大名 就给推翻， 对， 就杀掉。那时候很乱， 嗯， 但他经过几个的像那个织田信长、啊、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统一了之后，国家统一之后，其实这时候的真正他在强调宗，其实他那个所谓武士道是这时候才出现的， 但 是并不他就比较强调要忠实于这个藩主，那时候也不是忠实于天皇， 嗯， 忠实于他的藩主，也就是那个诸侯，也就是他们叫大名。 对， 哎，忠实于内，然后后来到了明治维新前后，他才开始要尊王，尊王让夷，就是尊崇天皇，这是他才真正忠于天皇。然后呢，打战败之后，又对天皇基本虽然是还是尊敬的，但已经不忠，日本都变成忠于公司， 哎， 他是这么不错。 在这个中国一些青年当中啊，嗯，现在就有这么一种想法，就从这个日本民族性上聊起来的， 嗯， 就说日本就是你们这种人是吧， 嗯， 就是个就说欺软怕硬，说实际上日本人呢，啊，骨子里啊他尊重强者， 嗯， 这也就是说呀，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一些愤青或者说这一些年轻人就会觉得， 嗯， 说中国政府如果总是这样， 嗯， 不敢打，对吧， 嗯， 哎，那么日本人永远瞧不起你，他就是会跟你冲突， 嗯， 说你像当年一般都聊嘛，说当年二战的时候， 嗯， 你看说日本人就服美国人，因为什么？美国人把他们打趴下， 嗯， 打趴下之后，他们对美国人就是亦步亦趋， 对， 对吧， 嗯？ 所以就会有这种情绪出现，就觉得， 嗯， 中国人也应该给他们来个硬的， 嗯， 来个硬的，他们就老实了。 对，这时候钓一岛就是这样嘛， 哎，对， 钓一岛。其实这次我们日本企业家，我也跟那些人聊过，就是确实看了中国打的市场牌，中国打的实力牌，就是像日本这个施加压力，这个就是你们给反制措施， 嗯， 就不给你们出口稀土了， 嗯， 那我们日本很多的产品，很多的企业是吧，都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哎，我们看到强大的中国面前，那这次我们本来是等到29号再决定，到24号提前释放那个船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中方所谓的拿着实力的强者的这么一个压力，肯定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挫败感，肯定来自刚刚您说的，日本确实要开始服从这中国巨大的市场，我们不得不在他面前这个进行一定的妥协。这点呢，对我们来讲是很深层次的一个问题。我们以后怎么跟中国打交道？ 是，哦，你同意他的看法吗？ 不是很同意，因为他我总认为，像我们已经是平民百姓，这个政府他有他的考虑，因为外交从来是最机会主义的，外交总是在变来变去。 对， 他这个政府，我认为他可能也达到一定目的了。 嗯， 但是呢，比如说那些媒体啊或其他的政客、政治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他在当政的话，他也要这么处理。 嗯， 他无非是一种政治派系斗争， 嗯， 是媒体唯恐天下不乱。 啊，其实天下本无事，媒体乱养之，滋养之。 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我发现啊，双方都把对方啊当成强大， 嗯， 都把对方当成阴谋。 对对。 比如说，我看过这个当时刚发生这个事啊，我们这方面的文章， 嗯， 跟你我也看了你的那个文章， 嗯， 完全不一样。他这个文章他就觉得这日本碰见这个事情哈是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任何一个日本政治家也不想碰见这件事情。可是你看中国这方面的分析说，你看日本这个国家从甲午海战的时候他们没有干一件事情是没有蓄谋已久的，就那意思啊，这次的钓岛冲突不定日本人这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感觉是还有后招。你看这种互相的这个揣测， 嗯， 当然这个阴谋论我是不太相信的。我那而根据我所了解的信息呢，那个船长呢也是应该说偶发事件，那背后有美国的阴谋是吧，那美国好像是坐收渔利哈，但是说日本，那日本阴谋凭什么，那我们就是这么多的解冻的撤回来，这包裹的活动加藤这个活动都被取消， 对对对， 种种 这是最重要的， 种种损害哈。所以我认为日本我们搞个阴谋，那有个中国的专家说，那为了日本那个自卫队那个陆军那个扩军嘛，对啊，那防卫白皮书是吧？但我觉得这个呢，肯定我的不太可能在背后有一个什么组织是吧？然后主动的嘛，那把他抓起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没有，我们还是要向前看吧。这个以后怎么处理，怎么修复两国的关系？ 我有点不太懂啊，当然咱们这都不是专业的人士啊，我有点不太懂，就是说。在具体的比如说你们的巡逻船和这个船之间，是不是实际上大家要心里有数的话，就本来可以避开，或者说是和稀泥，就是不要是可以不产生直接冲突的。 是啊， 但是他比如渔民他在他日本人认为是他的领海里捕鱼啊， 嗯， 有这个问题啊，就但我们认为是我们的那个管辖，他认为他的管辖，所以渔民有捕鱼的问题啊。 嗯，那为什么就那应该过去一直就有这问题？ 其实我问了， 为什么这次就、 我问了一些这个两国的这个一些那个政府的朋友哈、啊，说这个那块地确实客观上宏观的看是有争议的，所以大家都很克制，双方都要克制。日本的海上保安厅、中国渔政船都很每天巡逻监督那些捕鱼的，尽可能不要进这块有争议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但这次确实可能那个渔政船没追上吧。或者由于种种原因，然后日本就是说抓人逮捕是吧，那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讲可能这几年是吧，至少这个十年以来是前所未有的，是因为曾经都有过，我也听这个很多朋友说经常有个渔民都这个到那边捕鱼，他们也没有恶意，他们是为了生存嘛，但是说这个双方都很克制，但这次确实撞了抓了逮捕了，所以可能情况呢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呢可能我觉得真的很担心，我作为一个这个中日关系观察了七年哈，这次可能比2005年发生反日游行的那个时候还严重，这个怎么去修复，至少我是给不出任何的答案现在。 哎，我再问一个外行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中日到底谁靠谁呢，谁对谁的？你比如说日本也有一个叫什么长谷信，不忘了你们的名字了、他还写本书啊，就那意思就是说中国的建设要依靠日本，甚至还举了个例子说你们中国那个盖大楼的那个塔吊啊、那个起重机24小时不停的对吧，很容易损坏，只有我们日本造的这个重型机械才能够你们中国这么日夜不停的开工这么练、所以举出很多证据证明就说中国经济离不开日本，到底您在这方面有耳闻吗？ 我觉得好像互相依靠也可以互相不依靠，那个塔吊如果没有那个塔吊我们就盖低点楼就可以了。 对，李先生 完全可以存在，没有谁都可以存在， 是吗？ 为了更好存在更好，那可能是需要对方的东西啊。 但是加藤看来就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这种市场依存度 不断的加大，可能30年前那个邓小平同志刚刚访问日本，中国新闻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日本的这个政府开发援助确实帮了中国很大的忙，完善这个沿海的那个港口啊道路啊，但现在呢日本能够向中国提出的一种牌，战略牌筹码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呢应该说，而且何况现在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比中国对日本的依存度高多，这是日本人普遍的一个意识，所以呢这次可能 我们遭受这个中方的一个施压之后，日本不得不妥协。 嗯， 这确实看到了我们的实力的差距。 所以你看，人家加藤现在叫邓小平都同志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李老师，你这个在日本觉着这个日本人对政治的兴趣是怎么样？ 没有中国人浓，因为这在日本，比如说中国人、日本人大家一起喝酒、谈天说地、聊天，往往中国人谈谈就会谈到政治，谈日本的政治，日本听着还得受教育。 哦，是吗？ 因为他平时他也不关心。 那他们都谈什么？他们在一起？ 谈喝酒啊。或者说他领导坏坏啊，谈谈女人呢、 啊？啊，是吗？啊，包括谈他自己国家的政治，他都不是有很大， 不是很关。 对， 但是我觉得好像是大陆人，尤其是大陆北方人，我们确实在一起聊天呢、聊着聊着， 就是北到那个西门总是在谈，对，北到西门鸡翅，那个放学，然后我们到一边喝啤酒一边谈政治。这我也是到中国之后才学到怎么谈政治。 哎，谈政治啊，你到中国才学的？ 是啊，那政治这个词是从日本过来的哈，是吧？但是就是说我在日本从来不谈政治，就是刚才那叫做抱怨，是吧？叫领导不好，然后谈了女人，确实如此。 但是也会抱怨啊，要征税的也会抱怨这些事，也会抱怨，但是也会抱怨，但是不是很牵扯的具体的那个 哦， 政治谁上台谁下台啊？ 那这个在日本，你像他这个政客，他这个政治家，说他什么面对什么民众压力，这更多的是一种什么压力？ 要选民要选票的时候， 所以 要选举的时候压力， 所以更多什么人长得帅不帅呀、啊，是吧？你这个性格痛不痛快呀、啊？那政策更无所谓了，这是日本无政治状态的悲哀。 哎，咱下回可以谈谈日本这个无政治状态。